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5月2号到达了革命首都平壤。党和武装力量机关干部到平壤站迎接了大会参加者，平壤市民热烈欢迎了他们。